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看听你唱惊喜，祝梦一下出现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飓风社的编辑，叫董碧莎，是《星星和蒲公英》这本书的编辑。今天呢，也想把这本书来介绍给大家。它是日本著名童谣诗人金子美玲创作的。金子美玲呢，她是用孩子一样特别自然的状态来体验、感觉世界，所以呢，被誉为童谣诗的巨星。下面呢，分享其中的一首《星星和蒲公英》。蓝色的天空深远，就像小石子沉入大海里，一直等待夜幕降临。白天的星星眼睛看不见，看不见它依然在那里，看不见它就在那里。枯萎飘散的蒲公英在石缝间沉默着，一直要等到春天来临。它顽强的根，眼睛看不见，看不见它依然在那里，看不见它就在那里。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白冰和来自伊朗的阿明哈桑谢里夫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大个子叔叔的野兽岛》。个子叔叔刚买了一座好大好大的荒岛，他想在这座岛上种上好多好多的鲜花，还有水果，还有水稻和蔬菜，这样就可以把荒岛变成一座花岛， 水果岛或者是大米岛了。这座荒岛在一片看不到边的水中间。哦，荒岛上的草太多了，长得也太快了。大个子叔叔到岛上来除草，可是这些草除也除不完，拔也拔不干净。大个子叔叔只好到处去问， 这事儿可怎么办才好啊？这事儿可怎么办才好？ 一群兔子蹦了出来，他们对大个子叔叔说， 嘿，别着急，你请我们到岛上去吧，我们兔子可能吃草了。要是我们把草吃光了，你就可以种上鲜花、水果、水稻和蔬菜了。 兔子们都长着尖尖的、硬硬的、锋利的牙齿。大个子叔叔啊，就往岛上运了整整一船的兔子。兔子们一上岛就开始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用它们尖尖的牙齿到处啃啊啃啊啃，啃啊啃啊啃，很快就把整个岛上的荒草全都给啃干净了。大个子叔叔现在就开始在岛上种花、种树苗、种水稻、种蔬菜。兔子们就这样住在岛上了。当然他们吃饱了肚子就会继续生小兔子。一窝，两窝，三窝，要知道一只兔子一次会生下好几只小兔子。结果岛上的兔子就越来越多。当然这些兔子也是要吃饭的嘛，他们就继续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可是野草我已经快要被吃光了，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可是野草已经被吃光了，现在怎么办呢？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兔子们就开始吃大个子叔叔种的蔬菜，还有花苗苗，还有水稻秧。大个子叔叔找到了兔子们说， 你们把我种的蔬菜、花苗和稻秧都给吃了，这可不行。现在请你们离开这座岛好不好？ 兔子们这下不像刚开始那么客气了，他们瞪着圆圆的眼睛，露出尖尖的牙齿，对大个子叔叔说， 刚开始是你请我们来帮你吃草的，我们在这儿住得很好，已经习惯了，我们喜欢住在这儿，我们不想搬走。 哎呀，这下可糟了，要是再这样下去，那大个子叔叔种的所有东西都会被兔子吃光的。大个子叔叔只好到处去问， 哎呀，兔子要把我种的东西都吃光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一群黄鼠狼噔噔噔窜了出来，他们站立起来，瞪着小小的眼睛对大个子叔叔说， 请我们到岛上去吧，我们专吃兔子，我们要是把那些兔子都吃光了，你就可以继续种你的鲜花、水果、水稻、蔬菜，想种什么种什么。 这个听起来还是个好主意嘛。于是大个子叔叔就往岛上运了整整一船的黄鼠狼。黄鼠狼一到岛上，马上就窜到各个地方去吃兔子。他们的牙齿尖尖的，他们跑得很快，他们见到兔子就抓，结果他们吃掉了好多好多只兔子。 兔子少了，大个子叔叔 又可以开始种鲜花、种水果、种水稻、种蔬菜了。不过，黄鼠狼们吃饱了兔子，又生下新的黄鼠狼。新的黄鼠狼又吃兔子，长大了之后再继续生黄鼠狼。就这样生啊生啊生，吃啊吃啊吃，岛上的黄鼠狼越来越多。后来黄鼠狼几乎把所有的兔子都给吃光了，但他们还是很饿，于是他们就开始偷吃大个子叔叔的香肠、面包，甚至把大个子叔叔的衬衫蘸着肉汤也一起给吃了。而且他们尖尖的牙齿还咬碎了大个子叔叔的木头门框。 哎呀，这真是太糟糕了。 大个子叔叔找到了黄鼠狼们，对他们说， 岛上的黄鼠狼实在是太多了，这里的食物不够吃的，我说请你们离开这座岛好不好啊？ 可黄鼠狼们一点儿也不想，他们说， 是你请我们到这座岛上来的啊，这里的兔子肉吃起来非常香，生活得很好啊，我们可不想离开这座岛。 就这样，大个子叔叔拿这堆黄鼠狼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好又到处去问。 哎呀，我的岛上来了好多黄鼠狼，他们吃光了所有的兔子，开始吃我的香肠面包，把我的衬衫和门框也给吃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一群大灰狼走到了大个子叔叔的面前，他们对大个子叔叔说， 你可以请我们到岛上去，我们可以吃黄鼠狼，你想想，要是岛上的黄鼠狼变少了，你就不用担心他们把你的东西吃了，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种你的鲜花、水果、水稻还有蔬菜了。 大个子叔叔看着大灰狼们那么尖的牙齿，那么可怕的样子，心想他们一定可以把那些黄鼠狼都给赶走。于是大个子叔叔就往岛上运了一船狼。哦，狼当然吃掉了很多黄鼠狼，这一下大个子叔叔又可以开始种鲜花、种水果、种水稻、种蔬菜。可是接下来，我想，你肯定跟小群姐姐一样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了，狼越来越多，生的越来越多，吃的越来越多，生的越来越多，吃的越来越多。很快，他们差不多把岛上所有的黄鼠狼都给吃光了。但是他们长得那么大，肚子那么饿，他们冲进了大个子叔叔住的房子，把他的冰柜、冰箱的门全打开了，吃光了他带到岛上来的羊肉、牛排、鱼子酱、奶酪、豆腐、面包，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吃光了。等到夜里，这些大灰狼还是很饿，他们就围着大个子叔叔的小木屋，闻着大个子叔叔发出来的味道，对着月亮叫了起来，嗷呜呜呜，嗷呜呜呜。大个子叔叔吓得呀，爬到了一棵树上不敢下来，他对大灰狼们说， 哎呀，这么多的狼围着我嗷嗷的叫，吓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我说，请你们离开这座岛好不好啊？ 可大灰狼却说， 我们帮你吃掉了那么多的黄鼠狼， 我们有功劳，而且我们在这座岛上已经住习惯了，吃得很舒服，不可能离开这座岛了。 这下大个子叔叔可真是没办法了，他到处去问， 我的岛上来了一群狼，他们吃掉了黄鼠狼，还来吃我的东西，他们还想吃掉我，我的荒岛现在变成了一座野兽岛，这事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老虎们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们找到了大个子叔叔，然后对他说， 你要是聪明的话，那就请我们到岛上去，我们老虎是百兽之王，我们能吃掉所有的狼。 结果你猜怎么着，大个子叔叔真的往岛上运了一船的大老虎，大老虎嗷嗷嗷，吃掉了好多好多的狼。这一下大个子叔叔又开始种鲜花，种水果，种水稻和蔬菜了。但是很快，大老虎就像兔子、黄鼠狼和狼一样，越生越多，越生越多，越生越多，直到他们把所有的黄鼠狼差不多都吃干净了，他们还是很饿。而且，啊呜！他们吃掉了大个子叔叔的狗，啊呜！啃碎了大个子叔叔住的帐篷，啊呜！ 站住！你给我们站住！ 你猜对了，他们在大个子叔叔后面拼命地追呀追呀追，大个子叔叔就在前面跑啊跑啊跑。 你闻起来很香，啊呜！我们太饿了，拿你当饭吃，味道应该也很好。 救命啊！大个子叔叔跑啊跑啊跑，他开上拖拉机跑，大老虎就在后面追呀追呀追，大老虎追呀追，大个子叔叔跑啊跑，就这样跑啊跑，追呀追，大个子叔叔跑到了海边。他扔下越野车，跳上了快艇，发动了引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对着岛上的大老虎说：“ 请你们快点离开这里，把这座荒岛还给我，我的荒岛不是野兽岛。” 可老虎们却站在岸边大声地叫着：“ 嗷！”是你请我们来的，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要把岛还给你吗？那你回来拿呀！嘿嘿，我们闻着你的味道很好，就像香甜的面包。你跑了，我们可吃什么？快回来吧！哦， 老虎们要往快艇上跳。吓得大个子叔叔加快速度，赶紧逃跑。后来呢？后来呀，大个子叔叔梦想里的那座花岛、果岛、米岛，变成了一座野兽岛。在他的身后，离他越来越远，变得越来越小。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 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禀赋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也非常喜欢看书，因而知识渊博，素有神童之称。有一天，人们不相信，就去拷问他，问他说：你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是什么人吗？神童毫不客气地回答大家说： 不知道。 问他的人一听，鄙视地一笑说：哼哼哼，你们看，神童不是让我给问住了吗？小朋友神态自若，用稍带责备的口吻对前来问他问题的人说： 先别忙下定论，您对我提这样的问题是不应该的，因为一般像我这样的小孩子是不会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的。 有一个老师刚到一所小学代课的时候，学校的主管对他说：任何的学生在上课时间是不能离开教室的。但是不久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他正要开始上课的时候，只见呱呱站起来对老师说： 老师，我得去告诉弟弟今天中午吃花生酱。 老师说：啊，我想他和上课相比是不重要的吧。 不，老师，如果我不告诉弟弟今天中午吃花生酱，那他就会把妈妈留给爸爸晚上吃的烤牛肉吃掉，这样爸爸回来就会要妈妈辞去他的工作，因为他不能使他吃上好饭，然后妈妈将会骂爸爸，叫他去饭店，爸爸便会很晚很晚才能回家，最后妈妈便叫着要闹离婚，并到外婆家去住了。 这个时候老师终于让他去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石油幼儿园的段明宇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西归》，这可是一首100年前的儿歌。 光阴似流水，不一会儿可比放学归。我们仔细想一回，今天功课明白为，老师讲的话，歌唱又违背。父母望而归，大家一路莫徘徊，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西归，光阴似流水，不一会儿客必放学归。我们仔细想一回，今天功课明白为，老师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望而归，大家一路莫徘徊，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

不知道。 七十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啊，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